不好意思，刚下课有点早，这个有时候没办法，人有三急哈，有点尴尬。好，那再来我们要看这个公诉的效力。刚刚我们讲说主观的效力，这个起诉的效力不及于检察官所指的被告以外之人嘛。那究竟什么是检察官所指的被告呢？那刚刚我们有提到说可能的判准有三，讲义上面讲说，第一个表示说是以起诉状所载的被告姓名为准，第二个行动说以检察官采取行动对象为准，第三个意思说叫你们划掉，拜托你们划掉。好，来，为什么说要把检察官主观意识这个意思说划掉？今天它是一个国家机关所提起的诉讼，然后假设检察官主观意识是藏在什么？藏在他脑袋里面。那他不表示出来的话，我们怎么知道说到底检察官主观意识是什么？所以说，这个检察官主观意识呢，并不是一个明确的判准。就算说好，他写在起，他就说啊，我写在起诉状的时候我要写甲，结果不小心写成乙了，那谁知道呢？我们没有办法从客观的形式上看出来这件事情。所以意思说这个东西不要采他。那实务上的话，原则上我们是采表示说，也就是起诉状上所载的被告姓名。那例外的时候采行动说。那区分一下这种情形。好，假设今天根本没有产生任何问题啊，那个起诉状所载的姓名，也就是参加程序的那个人的姓名，那这样子当然没有问题，并无虚假的时候当然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有三种情况，我们区分来看。第一个叫做冒名，第二个叫做顶替，第三个叫做冒名顶替。假设你们看过两本以上的刑事教科书的话，你们看到冒名顶替，冒名顶替，那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几乎每本刑事教科书上面都要举出这三种不同的情况，冒名顶替跟冒名顶替？好，那是因为好像是一开始就是陈福生老师他的刑事教科书上面就写了这三个，就是写了这三种情况，然后实务上处理的方式，所以大家那个天下学说一大抄嘛，教科书之间也是一大抄嘛，所以就会抄来抄去。那不过这个东西的确有其重要性，所以来讲一下。我们来看第一个冒名起诉的案例，冒名的案例。今天假设今天上台大酒驾被捕，然后因为害怕刑责又怕被高检开除，所以谎称自己我叫做高台大，然后检察官就相信说我是高台大，所以就以这个高台大酒驾这样的犯罪事实就起诉这个高台大。被告记载高台大，然后犯罪事实记载酒驾，然后就提起公诉。那问这时候起诉效力给予谁？假设今天是这个善台大来参加这个刑事诉讼程序的话，实务见解认为这时候应该例外采什么？采行动说，也就是以这个实际侦查行动的对象为检察官所指被告之人。所以在这个案例之中呢，起诉的效力基于谁？基于善台大还是高台大？基于善台大。所以法院得竟对善台大为不能安全驾驶罪的有罪判决。这边下面这个空格就是得，虽然它看起来有点长，但是它是就是一个字得。为什么呢？今天诉讼关系就是存在于我跟法院，善台大跟法院之间。好，但是他另外要做一件事，就是要在判决书的时候，在当事人栏这边把被告姓名更正为善台大，另注明善台大是冒用高台大的名称，记载这样的事情。有时候你们会在判决书上面看到，在这个当事人栏啊，有一些其他的记载，这种冒名的比较少见一点，但是比较多的呢，比较多的是什么？是改名的情形。有时候啊，就是华人嘛，华人社会就有时候会有一些迷信。今天扯上诉讼，大家都觉得不太吉利。扯上诉讼以后，想去改个名字，那当然也有可能动机不只是单纯的，就是为了讨个吉利。有时候呢，就是改个名字，想要避免被那个被追，就是可能想要躲债啊，或是避免追妻啊之类的。不管啦，反正这个假设今天有改名的情况的时候，那其实 就是一样在 当事人栏做一个注明，做一个更正就好了。他不需要说，就是不会因为你的改名，然后让诉讼关系就不基于这样一个被告或原告这样子。好，所以这个冒名起诉里面，它例外的采行动说，但原则上才表示说，现在例外采行动说，也就是实际参与刑事诉讼程序之人。那下面附的实务判决就自己看一下。那再来我们看顶替，顶替起诉案例 B 这边，案例 B 36页。假设上台大杀人，然后我的好妈吉，好妈吉高台大义薄云天。出面自首说，让西瓜台检察官呢，也就这样子很傻的，就是根据这个，哎，犯罪嫌疑人他自白了嘛，那所以我就来这个起诉一下高台大杀人的犯罪事实。那检察官记载，在起诉状记载被告姓名为高台大，然后诉讼程序也是整个针对高台大发动，包括可能羁押、可能出庭，全部都是由高台大来做的话，那这时候请问诉讼关系存在于谁？这时候不管采表示说或是采行动说，其实都是基于谁？基于高台大嘛。那这时候这个刑事诉讼，虽然说这个善台大是实际做这个犯罪行为的人，但是他跟本案这个诉讼有没有关系？没有产生任何关系。所以这时候诉讼关系存在于高台大，存在于高台大。所以这时候应该法院在审理中发现这件事情的话，法院应该怎么做？对高台大要做一个301条的无罪判决，301条无罪判决。那对善台大呢？可不可以一起判善台大有罪？反正就有罪嘛？不行，这时候因为诉讼关系根本不存在于善台大，效力不及于公诉的效力不及于善台大这个人。所以应该要怎样？法院可以职权告发之后，然后检察官另行起诉善台大。法院职权告发，然后检察官另行起诉善台大。职权告发就是那个241条。他说，公务员因执行职务之有犯罪嫌疑者，应为告发。假设法院在审理之中发现实际的犯罪行为人是善台大的话，他就应该要去做告发这件事，而且是因为不是得为告发。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冒名顶替的情形。假设今天是又冒名又顶替呢？好，来，这个是案例 C 哈，稍微改一下三七页最上面。案例 C 这边，假设今天这个金城武杀了人，善台大因为很喜欢金城武，他因故得知此情事之后，我不忍心金城武受到就是被关到牢狱里面，而且看他那个细皮嫩肉的样子，进去以后一定会被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就出面自首说。人是我杀的，我是金城武，人是我杀的。然后检察官呢，可能不知道金城武是谁，也有可能他觉得我跟金城武差不多，然后所以就是，嗨，就是起诉说这个所谓的这个假金城武啊，杀人的这个犯罪事实，而且把这位假金城武呢收押禁见。所以这时候起诉状所记载的被告是谁？是金城武。然后记载犯罪事实是杀人，然后实际上现行犯罪这个刑事诉罪程序的人。实际上参与这个程序的是谁？是我善台大本人。好，那这时候实务上认为说这个效力存在于谁呢？实务上认为这时候要采这个表示说，实务上认为这时候又回到他的原则采表示说，也就是效力存在于金城武，效力存在于起诉状所记载之人金城武。所以才表示说效力基于金城武，所以这时候假设金城武过来说，哎，我才是真的金城武啊，对，那这时候的话，那刑事诉讼程序就应该是可以继续对他进行。好， 那也不用对这个善财大做一个无罪判决，而且之后还要对善财大进行一定的数罪。这边的话，这个法条呢，因为引的是旧法条，所以错了，应该是刑法的第164条第二项。174条应该是放火吧，对不对？好，164条第二项之罪，这个就是顶替藏匿人犯。所以这个空格表示说，哈，虽然各位是学法律的，但大家不觉得扯上一些法律的纠纷真的是很痛苦的事情吗？我前天做了我10年来第一次的车祸事件。我那天在倒车的时候没看到后面有部车，然后就不小心就撞上去了，然后把他的保险杠就是撞裂了这样子。然后下车一看呢，本来想说一部车嘛，了不起3-5千块，请你去补一下那个保险杆，结果一看就看到了，双腿一软，就想说天哪，我在这边交3个月的钱，该不会通通都要葬在这一撞上面吧？对啊，然后就是当天心头烦闷，也无法写讲义，然后就是辗转难眠。那当然啊，我还是很诚实的留了电话。为什么要留电话呢？我本来想说，哎，撞了就算了嘛，对。但是没办法，因为那个是我家的停车场啊，随便查都知道到底是谁嘛，对不对？就很容易查出来到底是谁啊。我要是这样子，虽然不会有肇事逃逸罪的追诉，但是还是不太好，就觉得哈。还是出来面对，诚实 ，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 所以出来面对，对。然后隔天早上，那个面试车主就打过来，说，哎，那个张先生啊，怎样，他就说，哎，那个我有保险啦，就是啊，这次的话我就假装不知道谁撞的啦，那就是这次你不用赔钱的，反正你还是学生嘛。然后就觉得哇，好开心，然后就觉得有种受到不起诉处分之类的感觉。真的是很快乐。好了，这个顺便讲一下，这个人的小小心得。来，我们继续讲跟课程有关的东西哈。37页下面，我们刚刚讲公诉的主观效力，然后其实刚刚也讲完这边公诉的客观效力，空格也交都会填完了嘛。不过再讲一下，嘿，还是对犯罪事实。然后重点就是起诉啊，起诉是否经起诉，重点是看犯罪事实，不是看那个检察官起诉的法条哈。那我们刚刚也讲。到有那个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第300条。不过我后来想起来，我不是放在起诉这里讲，因为变更起诉法条不是一个起诉，不是一个起诉阶段的问题，是一个什么阶段？是一个审判阶段的问题，通常程序审判阶段的问题，好吗？因为案件到了法院那边，然后法院去审理以后，才有可能再要变更起诉法条。检察官自己起诉的时候，不需要想到变更起诉法条的事情，所以我们之后再。下一堂课审判里面，在审判里面会讲这个变更起诉法条的问题。不过其实很简单啦，就是变更起诉法条的客观范围就是哪里，就是要在这个经起诉的犯罪事实，然后在这个同一单一性同一性，在同一性里面呢，再去做一个起诉法条去变更。那之前我们在同一性的时候其实就讲过关于那个同一性判断啊，然后起诉法条变更的问题，不过下次会再复习一下哈。好，再来，最后我们讲到公诉的撤回。检察官在第38页上面哈，我们来看269条，舌头一直打结。269条第一项，检察官在第一审辩论终结前，第一审辩论终结，刚刚说画起来，这边再画起来一次，第一审辩论终结。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发现有因不起诉或是以不起诉为适当之情形者，得撤回起诉。他发现应该绝对不起诉，或是应该相对不起诉的情况的话，那就可以撤回起诉。好，第一个撤回的主体当然就是当事人，然后这边就是怎样？我们说当事人有处分主义嘛？好，这边撤回主体当然就是检察官。检察官在一审辩论终结之前可以撤回起诉，然后是基于当事人处分主义所当然的结果，当事人才可以有这个 处分权主义的第三层面嘛，就是终结这个诉讼的决定权，对不对？的处分权。然后基于这个检察一体原则，好，我们之前有讲过，现在我们实务上检察官的实务是怎么做？起诉跟公诉中的检察官会是同一个吗？我们说过会分起诉组、公诉组，还有之后的执行组三个组嘛。那起诉的检察官跟公诉的检察官，假设不是同一个人，这时候请问公诉中的检察官还可以撤回起诉吗？哎，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检察一体原则，所以不用担心说啊，起诉的检察官是甲，然后结果后来是一个乙在这个进行公诉程序，那这个乙会不会不能撤回起诉？不会，他这边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他可以撤回别的检察官的起诉。再来，起诉的要件，刚刚我们讲说，发现有因不起诉或是乙不起诉为适当的情形。这个因不起诉就是指什么？指252条这个绝对不起诉的情形。然后这个乙不起诉为适当，就是253、254条的相对不起诉的情形。好，这时候相信大家有个疑问，假设今天这个公诉的检察官认为说，哎，这时候应该要缓起诉吧，这时候给他个缓起诉不是比较好吗？那这样子可不可以撤回起诉？可不可以？不行哈，不行哈，他必须要是因不起诉或是乙不起诉为适当。那关于这个缓起诉呢，因为它可以适用的范围比较大，然后他等于是说给这个公诉组的检察官一个比较大的裁量权，他可以去决定要不要缓起诉。但是假设他觉得不应该缓起诉，他要提起公诉的话，后面公诉组的检察这个公诉组的检察官，我刚刚是不是讲反了？是侦查组的检察官。假设他决定不要缓起诉，然后后面公诉组的检察官不可以不尊重他这样的决定，他不可以说，哎，这时候你缓起诉就好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撤回起诉。好，撤回的期间，刚刚那几个字，第一审辩论终结前，我们在整个刑诉法里面会看到，会看到至少五次，这个第一审辩论终结前，我们刚刚就已经看了至少三次了哈。那我们来稍微整理一下下好了，有哪些东西是要是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做的呢？来，刚刚我们有看到一个东西叫做什么？追加起诉，对不对？追加起诉在一审的延迟辩论终结之前，它可以做追加起诉，265条追加起诉。那还有一个东西叫做，哎，好，还有一个大的东西叫做撤回。撤回哪些东西要在一审延迟辩论终结前呢？包括告诉。也包括公诉跟自诉，自诉我们还没看到啊，等一下会看到啊。撤回告诉238条，一审辩论终结前；撤回公诉，现在我们看到269条；撤回自诉325条。那跟这个刚我们讲的追加公诉有点相对的，可以说是相对吗？好，有点类似的，就是提起反诉之提起，反诉之提起这个东西先抄起来，等一下我们再讲自诉的最后会稍微提到一下，那是因为反诉实在不太重要，所以真的只是稍微提到一下。那大家应该还会再想到另外一个是延迟辩论终结前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之前在讲一个法则叫做传闻法则的时候，159之5，159之5，他不是说被告以外之人在审判外的陈述不符前四条规定，经当事人在审判程序同意嘛？159之5是在讲同意这件事情。然后法官认审酌其情况认为适当者，义得为证据。然后第二项他说什么？第二项说，假设当事人、代理人、辩护人知有159第一项不得为证据的情形，然后没有在什么延迟辩论终结前 他这个是在讲言辞辩论终结，跟刚刚我们讲的第一审辩论终结是不一样的，但是大家要一样要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有很多时点是用言辞辩论终结这个时点作为最后提出的时点，所以这边顺便请大家注意一下言辞辩论终结前。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协商程序的一个申请啦，不过那个东西我们等到简易程序那边再来讲。好，这边只是稍微整理一下，这个东西说重要吗？有一点重要，但是不可能会把这个表这样考出来，只是稍微整理一下，因为大家会，我自己读书会这样子啊，就是有时候你常看到一个东西，然后就会想要把它。就本来我们是一个横切面这样子走下去，然后现在你会想要把它纵剖面的来整理一下，对，那这样子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希望会啦，希望有帮助各位学习啦。好，反正总之刚刚我们讲的第一个追加起诉225条，然后撤回告诉、撤回公诉、撤回自诉，然后最后提起反诉，那这些呢都要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去做它。好，那再来公诉撤回起诉的程序应该要怎样？我们提起公诉的时候要怎么做？以书面为原则嘛。那这边撤回起诉的话，它也要提起撤回书，而且要叙述理由。提起撤回书，叙述理由。那撤回有产生什么效力呢？第一个，诉讼关系就怎样？诉讼关系就消灭了哈。本来检察官提起公诉以后，这个案件就是产生诉讼关系与法院，对不对？好，那是法院基于不告不理，告即应理，告即应理的原则，它有这样的案件的诉讼关系，就应该要做一个相对应的裁判。好，但是今天撤回起诉导致诉讼关系消灭，请问这时候有没有告？这时候其实就没有告，没有诉讼关系的存在，也不会需要理。这时候法院。基于不告不理原则，法院不应也应该说无庸也不应为任何判决，法院不用做任何判决。不过了，通常这样子还是会给被告一个公函，它就不是一个判决的性质，但实务上会给被告一个公函，说检察官已经撤回这个公诉啦，那就是相当于对你有一个不起诉处分，然后皆大欢喜，好开心。好。那刚刚我们讲说这个检察官撤回视为不起诉处分，这边马上就讲到，就是检察官这个撤回书呢视为不起诉处分书，这撤回起诉跟不起诉处分有同一的效力，以其撤回书视为不起诉处分书，而且准用255条到第260条，260条把它圈起来，就是我们之前讲不起诉处分确定后，还起诉处分确定后它的效力。好，那公诉的地方基本上我们就是讲到这里，基本上我们就讲到这边。那刚刚我们在一开始有讲起诉分成公诉跟自诉嘛，还有没有其他的？公诉的话，其实我们刚刚都在讲的是通常就是一般的提起公诉。那之后我们在简易程序的时候会讲到这个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它其实也是提起公诉的一种，对。好，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讲到自诉制度。自诉制度的话，跟公诉的差别最大的就是在哪里？提起诉讼，提起公诉是由检察官为之，提起自诉呢，就是这个有自诉权得提起自诉之人为之。那得提起自诉之人通常是谁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自诉权人的规定，第39页，自诉权人的规定。自诉权人就是得提起自诉之人，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当然是犯罪的被害人，那之前我们在讲告诉的时候，那是不是也这个被害人呢也会有这个被害告诉权？但是这边啊，自诉跟告诉绝对不要把它弄混了。告诉，我再说一次，告诉是一个什么？告诉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的 对这个被告进行刑事诉追的诉讼条件，它只是一个诉讼条件而已。而自诉呢，自诉会形成一个诉讼关系，它是开启一个诉讼关系，一个诉追程序。所以这个该怎么说？这个自诉会产生诉讼关系，告诉不会产生诉讼关系。最简单的技法就是这样子，自诉是相对于这个公诉来说。那告诉的话，虽然说它看起来也有一个诉字，但是它跟公诉跟自诉的效力绝对是不一样哈。好，那我们先来看到这个犯罪的被害人，犯罪被害人得提起自诉，319条本文。一般认为这边所讲的犯罪的被害人跟232条我们刚刚所提到这个被害告诉权人跟被害告诉权人那边所讲的被害人的解释就是相同，都是限于什么犯罪当时直接受有损害之人，犯罪当时直接受有损害，当时跟直接这两个大要件哈。那其实这边的话，我本来想说这一句话带过去，回去看告诉的规定，告诉那边的说明就好。但是呢，还是稍微回想一下啊，犯罪当时，假设这个犯罪当时不是直接被害之人，而是事后因为可能继承啊，或是可能因为买卖等等的关系，去禁售了当时被犯罪所侵害到的法益，那他是不是一个？犯罪的被害人就不是，为什么呢？因为不是当时，必须要是当时的那个财产啊、身体啊、生命啊、自由啊等等的受到侵害之人，他才会是这个，他才会是这个所谓的犯罪当时直接被害人，直接受损害之人。那这个直接受损害，当时我们是不是有分三种法益讨论之？个人法益的话很容易判断，社会法益的话，那个人假设。连带受有损害的话，那也都是书上也都认为说他也是直接受有损害。像是这个，好，我们就举这个放火罪为例好了。假设今天是一个纵火犯，然后他就烧了某甲的车子好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请问这个某甲是不是直接被害人？放火罪是一个社会法益的犯罪，对不对？那社会法益。虽然他侵害一个社会法益，但是我们现在是认为说社会法益的犯罪，他同时侵害到的个人呢，他也是直接被害人。那是在国家法益的话，国家法益的话，实务见解很混乱，不太好记，所以叫各位就跟各位说过，只能用背的国家法益的地方。所以个人法益跟社会法益的话，那基本上只要他是个人法益或社会法益直接受有损害的话。个人法益、社会法益犯罪直接受有损害之人的话，他就是这边的，他就会是这边的被害人，然后可以有告诉权、有自诉权。那相反的，就是这个，假设是国家法益的话，就是用背的啦，就是用背的啦，哈。好，那再来，刚是这个。犯罪的被害人，犯罪当时直接受损害之人。再来的话就是这个被害人的亲属，被害人的亲属，被害人的犯罪的被害人得提起自诉，但是无行为能力，或是限制行为能力，或是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亲或配偶为之。他必须要是这个无行为能力、限制能力，或是。死亡一定要有伤害情形，才会由这些其他人，也就是法定代理人、直系血亲或是配偶来做自诉这件事情。好，那这边的话，小小的问题，下面这边小小的问题，39页下面。就是这个假设啊，假设被害人他还活着，不要理死亡的情形好了。那假设他被害人是无行为能力或是限制行为能力，假设他是限制行为能力，这样比较合理好了。假设他今天是个19岁之人，然后没有结婚，他是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这时候好啊，他虽然没有行为能力，但他有意识能力，那这时候他可 他也理解自诉的意思是什么，自诉的效果到底是什么，那他可不可以提起自诉？实务上认为说，才否定说，这时候呢，只有法定代理人、直系血亲跟配偶可以提起自诉，那限制行为能力人。总之呢，依此解释，65年的第五次行政厅总会决议，他就是不能去提起自诉。好，再来，在符合这样的要件，也就是说这个犯罪的直接被害人，他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或者已经死亡的情况之下，都会提起自诉之人，就是有法定代理人、直系血亲或是其配偶。好，那这边的话其实没有什么争点，所以没什么说明。再来的话，看这个配偶自诉权性质，这个东西就有点争议，它到底是一个代理的权利呢，还是一个独立的权利呢？传统学说，这个哲建宏老师他认为说，这时候他们都是基于其独立的自诉的权利，但是实务见解则认为说，他是代理原本的被害人，他是行使原本被害人因为无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或是死亡，他所无法行使的这个自诉权。总之，他是代理，他是等于说在行使这个被害人的权利的意思。所以既然是行使这个被害人的权利，代理被害人的权利，那就会受到被害人的意思的限制，也会受到说被害人本来得不得提起自诉的限制。我们看一下下面那个框框，40页下面那个框框。台湾高等法院记所属法院86年法律座谈会刑事类提案第54号，他的问题就是在问说，假设今天原本这个犯罪的被害人，他这个该怎么说，他配偶对他犯了一定的犯罪，对他犯了一定的犯罪。好，那当然自诉本来这个直接犯罪直接被害人为限嘛，那但是我们在自诉的规定上又有个限制，就是自诉呢不能对他的配偶提起，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不用直接抄哈。自诉不能对他的配偶提起，好啊，但是问题是今天这个犯罪的被害人他是已经死亡的情况，他已经死亡了，那这时候请问这个所谓的自诉不能对配偶提起，到底这个配偶关系的认定是要以原本的被害人来做认定呢，还是以后面这个要提起自诉的自诉权人，就是这个所谓的代理自诉权人，或是可能是他的法定代理人，可能是他的配偶、直系血亲，要以哪一个人来做认定呢？那实务上的见解就认为说，因为他是一个代理的性质，这个权利是属于原本的直接被害人的。那所以这时候呢，他同样会受到这个对配偶不得提起自诉这样的限制，就是用原本的那个人来判断。这个我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啊，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个限制自诉的规定呢？我们现在反正就是有一个自诉的规定，然后又有一个限制自诉的规定嘛。那这个限制自诉的规定呢，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可以跳到43页这边来看一下。哎，这个大法官来帮我讲，比我自己讲比较清楚得多。下面这个解释文，来，我们 Q 大法官啊，这个刑事诉讼法320条对于配偶不得提起自诉，是为了什么？防止配偶间因为自诉对簿公堂，致影响夫妻和睦、家庭和谐，乃为维护人伦关系所为之合理限制，没有逾越立法机关自由行程的范围。所以他是要为了怎样？为了维护家里的和谐啊，为了维护家里的和谐，所以禁止配偶之间提起自诉。其实有点莫名其妙哦，就像是都已经闹到就是可想要对配偶提起自诉了，那你怎么以一个甚至不能提起自诉，好像维持表面的和平，就自己以为这样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呢？好像有点奇怪。好了，不管他，反正现在有这样的规定。好，那总之的话，这边实务见解，因为他才代理自诉说，所以要判断这个配偶关系呢，是要用原本的这个直接受害人来做判断。好，再来我们看第41页，回来看第41页哈。 可是提起自诉之人，这边稍微整理一下，因为他在诉讼法上啊，会有很多的权利，尤其在自诉这一块，有点乱七八糟的。但是反正有很多权利，稍微整理一下。第一个，得提起自诉之人，当然有提起自诉之权，废话嘛。好，对不起，就是有时候会整理一些废话。然后再来的话，他还有什么承受诉讼之权？这个就不是废话了。什么时候要承受诉讼？自诉人在辩论终结前，假设这个自诉人啊，他睡着，他在这个辩论终结之前就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总之是这个，可能没有办法继续续行诉讼了。好，他可以怎样？得由提起自诉之人，在一个月内申请法院承受诉讼。承受诉讼之权，我应该等一下我会讲到承受诉讼。对，等一下我们再来讲这个什么叫承受诉讼。总之，它大约等于说，他去寄受这个当事人的位置，寄受这个自诉人的地位。好，再来有提起上诉之权，有提起上诉之权。自诉人在辩论终结后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319条第一项所列，得为提起自诉之人上诉。好，大家注意说，其实这边都是怎样，前提都是什么，自诉人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之类的，他一定是居于一个比较卑微的地方，他不可能说好，本来是自诉人好好的在提起自诉，然后自诉人也活得好好的，然后结果突然杀出一个那个得为自诉之人帮他提起上诉，不会哈，这是谁？假设这样的话就太荒谬了哈。再来我们看申请再审之权，假设。自诉人已经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者，可以有319条第一项所列得为提起自诉之人为前项之申请。这边这个再审啊，是为受判决人的什么？你们自己是利益还是不利益？你们自己猜嘛。自诉人应该是为受判决人的不利益吧？他是进行一个刑事诉追的动作，所以他是为受判决人的不利益。这个428条规定之后，我们到再审的时候再来详细的讲它。好，有申请再审之权，那一样有一个承受再审之权，承受再审之权。好，刚刚这边呢，杂七杂八一下浏览了一堆规定，一下要记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到时候回过头来要复习的时候，看这边可能会感谢我帮你们整理了一下，对。好，再来我们看41页下面这边，自诉案件不可分，自诉案件的不可分。好，听到不可分三个字，你们想到什么？之前我们在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一样老调重弹。之前在讲单一性的时候，一直在讲这个不可分的效力嘛，就是讲说什么这个国家刑罚权的最小单位之间会产生这个不可分的效力，国家最小的。刑罚权所谓的诉讼客体之间不可分的效力，这边自诉的不可分，自诉案件的不可分，自诉案件的不可分的话，好，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面向哈，分成两个面向来讨论。自诉案件不可分，其实在指自诉在客观层面的不可分，也就是诉讼客体一样是诉讼客体的问题，又是回到什么单一性嘛，又是回到单一性来讨论自诉客体的不可客观的不可分。自诉案件的不可分。好，这个，我大标是不是下错？这个大标题哈，大标题，没有，没错，不好意思。好，对，因为当时在编写的时候，就在想说要把他们两个合在一起，还是分开讨论，就是主观跟客观啊。那这边我们讨论的，既然大标题是自诉案件的不可分，就是在指自诉的客观不可分的问题，也就是刚刚所讲的单一性的问题，单一性的问题，这样应该懂我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诉讼客体。好，好，来，首先我们先看这个自诉案件不可分的原则，自诉案件不可分的原则，犯罪事实的一部提起自诉者，他部虽不得自诉，亦得提起自诉论。他部虽不得自诉，亦得提起自诉论。我们在自诉程序上，因为自诉毕竟是一个公诉的例外，公诉的限制，所以对于自诉的提起呢，它也会有一定的限制。等一下我们在43页的时候会讲到， 好，那这边的不可分是说，好，他一不提起自述，他不追，不得提起自述，亦已得提起自述论，这是为了什么？原则上具有一个单一性的案件。这边这个犯罪事实的一步，是不是就跟我们之前讲267条那个所谓的一步事实是指一样的东西？犯罪事实的一步的效力起诉者、提起公诉者给予全部。那这边一步效力自诉者，他不就算是好了，就算是这个，就算是不得自诉的案件，也已得提起自诉论。好，因为什么？因为具有单一性的案件，国家就是对他一个刑罚权。那照我们之前理论一贯的讲下来的话，国家的最小的这个诉讼客体不能割裂，所以就是不可分的效力。所以呢，就算是，就算是一部是不可分，一部是不得提起自诉，但是因为他不得提起自诉，那先就他不提起自诉效力会原则上可以给予这个不得提起自诉的部分。所以就是把整个案件呢，不要割裂成一部用公诉，一部用自诉，而是全部用自诉程序来审理。当然呢，我们想要达到这个所谓的不可分，所谓的就是单一刑罚权用一个程序来审理的目的，就是这样子讲好了。一样画个图，哎，这个是一个单一性案件。假设呢，假设这边是得提起自诉，不得提起自，这边是不得提起自诉。假设这样的情况，好，那照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对这部提起，对这一半部提起自诉效力是不是？基于这个不得提起自诉的部分，就算不得提起自诉，亦得提起自诉论，所以为自诉的效力是有所及。但是我们反过来讲，可不可以换个方式，就是说，好，虽然这边原本是得提起自诉，他不是不得提起自诉，好，那假设我今天是限制说，好，就算这边得提起自诉，我一样让他不得提起自诉，然后最后全部把整个单一性的案件用公诉程序来追诉，是不是一样可以达到这个用一个刑事诉讼程序来追诉一个具有单一性的案件的目的，可以吗？对不对？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所谓的自诉案件不可分的例外，我们看到这个自诉案件不可分的例外。犯罪事实一步提起自诉者，他不虽不得提起自诉，亦得提起自诉论，这是刚刚所讲的。但是后面有但书哦，319条第三项有这个但书，但不得提起自诉部分，系较重之罪，或是第一审属于高等法院管辖，或是第321条的情形，不在此限。好，像这种情况之下，那就是等于说，该怎么讲？这时候就变成说，让整个单一性案件都不得提起自诉的意思，其实就变成整个不得提起自诉的意思，而不是说这时候就变成说只对那个得自诉的案件认为得提起自诉哦。哦，对，这个321条啊，就是刚刚我们讲的，对直系血亲跟配偶。对直系血亲、尊亲属或是配偶提起自诉的那个限制的规定。好，那好，所以这下面这个空格现在填好了。在本条但上，在本条但书所列三种情形之中，不适用自诉案件不可分原则，而且反而会怎样？使这个整个单一案件都以不得提起自诉论。这边很酷哦，就是一开始本条本文的原则是这边的得自诉的效力扩张来这里不得提起自诉，把这边也变成以得提起自诉论，但是这边但书的效力是把不得提起自诉的效力扩张给予这个得提起自诉原本得提起自诉的部分，所以让整个单性案件都变成怎样？不得提起自诉。那这边是不是一样达到什么？达到所谓的单一性不可分的目的，一样达到我们单一性不可分这样的论述的目的。 好，下面三种分三种情形。第一个，不得提起自处部分是较重之罪，这个较重当然是用刑度来比较，这没什么好说的，反正现在可以开法条，大家不用背刑度，很好。对，那再来，不得提起自处部分，第一审属于高等法院管辖，那当然就是第四条但书所规定的内乱外患妨害国交罪。那这边当然是讲什么，第四条但书所定其事务管辖由高等法院维持者，其事务管辖由高等法院维持者。第三个，不得提起自处部分是321条情形，就是直系真亲属跟配偶不得对他提起自处，321条。好，再来我们讲到这个关于自诉的提起，自诉的提起。来，首先先讲律师强制代理制度，律师强制代理制度，现在自诉采律师强制代理。好，那我们上一堂课是不是有讲到一个制度，也是律师强制代理啊？没人理我，好了，交付审判嘛，交付审判现在也是律师强制代理，对不对？好，这个好，这边自诉的提起也是因委任律师行之，319条第二项一定要委任律师行之。好，它的效果很重要。自诉人没有委任代理人，法院第一个应定期间命其委任代理人，假设逾期仍不委任者，应该予之不受理判决，329条的第二项，329条第二项。为什么重要？把那个不受理判决画起来哈。在303条的不受理判决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情形？没有。那当然你可以，反正这边的话，他要直接适用这个329条第二项，直接做一个不受理判决，不需要再去适用303条，然后说他什么起诉程序违背规定。不需要啊，直接用329条第二项，不是用303条的第一款。好，那自诉的程式的话应该算是简单，因为就跟什么，就跟我们刚刚所讲公诉的规定呢，很大一部分是重叠的。第一个，提出的机关要向谁？自诉要向管辖法院提出自诉状为之，像刚跟刚刚讲的一样，管辖法院是指具有土地管辖跟事务管辖的法院。那自诉状的记载一样要特定什么？被告跟特定犯罪事实，特定被告跟特定犯罪事实，就参照前面的264条第二项的那个起诉书的记载里面的说明。那还有第三个，这个稍微注意一下，稍微注意就好，就是善本的提出，自诉状要照被告的人数提出善本，这个就是自诉的一个不同公诉的特别规定啦、啊，不是很重要，我觉得，除非你真的要做实务啦、哦、之前在提起自诉的时候呢，那一定要照被告的人数提出善本，不然的话可能还会被丢回来或是怎样的，对吧？好，再来这个43页这边第三部分，自诉的期间。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呢，已不得为告诉或请求者不得再行自诉。那这条的话，同时会构成这个自诉期间的限制，为什么呢？我们说好，那自诉通常他可以提起自诉之人是谁？是这个犯罪的被害人。好，犯罪的被害人，那他有对犯罪有告诉权的话，假设他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那他当然会受到这个告诉期间的限制，237条告诉期间的限制，告诉期间。那当然啦，当然啦，这边也只有告诉乃论之罪会受到这个237条的限制。假设是一个非告诉乃论之罪的话，就不用担心会超过六个月的期间。好，然后再来自诉的追加哈。那自诉程序因为343条准用前，很多都会准用前面公诉的规定，所以这边有一个自诉的追加。依本条准用第265条规定，自诉人在什么时候之前呢、啊？跟前面的公诉的追加一样，所以是什么？第一审 辩论终结前，第一审辩论终结之前，那他追加的范围其实也是一样，就是什么？就本案相牵连的犯罪或是本罪的诬告罪追加自诉。那下面这个空格，希望大家已经会填，今天是不是填第三次了？下面这个空格，它在什么时候可以以言辞为之？在审判期日，在审判期日。很长的那个空格是第一审辩论终结前，下面比较短的空格是审判期日。为什么要一直强调这个审判期日，还有第一审言辞辩论终结前啊？不知道啊，这个选择题啊，常常很可能会考出来，而且实务上也莫名其妙的，就是之前看一些律师司法官的题目啊，他有时候总会莫名其妙的跑出一些这种，其实我觉得很无关痛痒的争点，可能是以前那个就是不附法条的时候吧，就觉得可以冲康到大家，但是现在就是附法条啦，我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继续考，不过大家知道一下也是好事啦，好。再来的话，自诉的限制，自诉的限制就是本章算是重要的地方了，算是很重要的地方了。虽然也不用太花太长的篇幅，不过真的蛮重要的。第一个，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一条321条，对直系血亲尊亲属啊，直系尊亲属或是配偶自诉的限制，对于直系尊亲属或配偶不得提起自诉。刚刚我们也 Q 过大法官来看这个到底他的立法理由是什么，当然是为了要促进这个夫妻和睦家庭和谐嘛。真的我有点难以理解，像是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好像都很注重这个直系血亲或是直系尊亲属这一块，那都只注重尊亲属，不重视被亲属。你看照本条规定的话，对于直系被亲属可不可以提起自诉啊？不可以，可以啊，他没有限制啊，当然就是不可以限制你的自诉权啊。对于直系被亲属可以提起限制，那对于直系尊亲属不能提起限制，所以他这时候真的是为了要维护家庭和谐吗？他这时候不是啊，他这根本就是维持一个那个上下的关系啊，就是那个你不得忤逆，如不得忤逆辱负这样子的感觉啊，就是，对啊，你就是你爸，你不能冲康林北，但是林北可以冲康林这样子，对啊，就是很奇怪，就是有点觉得，啊算了，反正就是这样，直系尊亲属跟配偶他不可以提起自诉。然后这个对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的限制，那这个322条刚刚其实提过了，告诉请求乃论之罪不得，已经不得做告诉或请求者，不得再行自诉。其实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理所当然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我之前就提过了嘛，我们会实务上是认为说自诉权的行使，它是涵盖了这个告诉权的行使，所以这边都已经不能提起告诉或请求，已经不能告诉或请求了，那他也要禁止你再以一个迂回的方式来用自诉的方式来行使你的已经不能行使的告诉权，这样的意思。好，那哪些情形会不得再行自诉？这边应该是不得再行告诉了，这边是这个对啊，就是322条所谓的不得再行告诉，上面那一号里面改成不得再行告诉，卡后。虽然它的效果的确是影响到就是不得再行自诉，但是这边在写的其实是不得再行告诉的情形。好，所以第一个撤回告诉之人，本来告诉权人他实行告诉权以后，然后又撤回告诉权，这个人格分裂的人，也不是啊，就是他撤回告诉权之后，我们要禁止他这样反反复复，然后使得这个行为人这个被告人就是辗转难眠，夜里辗转难眠，所以这个撤回告诉之人不得再行告诉，238条的第二项。然后第二种，当然于告诉期间嘛，刚刚237条告诉期间这个6个月的规定，于告诉期间的话，那就是不能再行告诉。然后再来通奸罪，经配偶事前纵容，事后诱恕，那这个是规定在刑法里面。告诉乃论之罪，被害人曾经死亡，死前又表达不愿告诉，之前讲过这个问题了嘛，本来这个配偶，至少讲配偶好了，配偶他是一个有独立告诉权之人，但是假设被害人生前表达不愿追诉的意思，然后在他活着的时候，配偶可以去提起一起独立告诉权提起告诉，但是假设这个被告先表示 不愿追诉，然后就自杀了，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死亡。那这时候配偶反而就他的告诉权就被限制，他就变成不是一个独立告诉权，而是一个这个代理告诉权这样子的状况。好，那再来刚刚所讲的，第一个限制是直系尊亲属或配偶，第二个是对告诉或请求乃论之对限制，第三个是公诉优先原则。这个东西就好烦，好烦，烦在哪里呢？来，同一案件，经检察官1228召开规定开始侦查，我们之前讲过无数次的这个法定侦查原则嘛，228条第一项，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请示，然后开始侦查。同一案件，经检察官依这样的规定开始侦查，不得再行自诉。但是例外是什么？但是假设今天案件是属于告诉乃论之罪，然后经犯罪直接被害提起自诉者不在此限。好，原则上以公诉为优先，但是例外在告诉乃论之罪，然后又是由这个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诉的话，那就可以例外，就是变成自诉优先的意思。首先，我们当然第一个要确定说他们之间是什么。他们之间必须要是同一案件。假设今天检察官所开始侦查的东西，跟自诉人所要提起自诉的东西根本不是同一个案件的话，那根本是不同的刑罚权啊。不同刑罚权之间就不用担心说有哪一个优先的问题，因为他们根本是不同刑罚权，懂意思齁？好，当然懂。好，再来开始侦查。不要逼我，我不想再讲了。告诉告发自首或其他请示，有任何的这样的。就是情事发生的话，就是已经开始侦查。下面这个91年，台上6936号判决，他说什么？何时的未开始侦查，应认致迟。最晚呢，在客观上已经做告诉、告发、自首等诉讼行为的时间，就可以说是已经开始侦查了，所以在告诉告发自首之后，就同一案件原则上不得再提起自诉，对不对？对。好，那再来公诉优先的例外，就是刚刚讲的，假设今天是一个告诉乃论之罪，而且又是谁提起自诉，又是犯罪的直接被害人提起自诉的话，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变成从公诉优先变成什么？变成自诉优先。那下面有一个有趣的实务见解，假设今天，这个是已经侦查终结而为负起诉处分的话，那被害人可不可以再提起自诉呢？这时候啊，其实就算是告诉乃论之罪了。我们刚刚说告诉乃论之罪，然后犯罪直接被害人好像可以提起自诉，变成自诉优先嘛。但是问题是，假设之前检察官不只是开始侦查，而且已经侦查终结，然后又为一个不起诉处分的话，那这时候自诉人可不可以突破这个260条不起诉处分确定的这个效力，再提起自诉呢？实务上认为这是不可以，应该要做一个不受理判决。好，再来提起自诉的限制，还有45页最下面撤回自诉以后不得再行自诉，这个很理所当然的规定嘛。325条第三项，再来对裁定驳回自诉后自诉的限制。自诉可能被裁定驳回，那裁定驳回确定者，非有260条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对同一案件再行自诉。260条是什么？这个大家应该知道了吼，知道了吼，谢谢大家，大家知道了。对，所以除非有260条各款情形之一者，也就是发现刑事新证据，或是420条的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第五款的事由，不然的话，他就不得对同一案件再行自诉。所以它的效力就是跟不起诉还起诉处分的确定效力是相同的。 好，那刚刚的话，这个334条啊，上面有各种对于字数的限制嘛？有各种对于字数的限制。那除了刚刚329条第二项以外，这边334条说不得提起字数而提起者，应予之不受理之判决。也一样，我们不用回去看303条的第一款，我们直接看这边，不得提起字数而提起者，应予之不受理的判决。所以334条，假设今天字数违背前开规定，像这个321条的，对，像是这个321条的规定好了，也就是他想对配偶提起字数，那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直接适用334条予之不受理判决。那我们刚刚讲另外一个329条第二项是针对什么情形？是针对自诉人怎样？自诉人未委任律师代理，自诉是强制律师代理嘛？那自诉人未委任律师代理，然后一开始又这个就是法院命不正的时候，他不补正，然后逾期还不委任，最后法院下他这。就是对他下一个不受理判决，329条第二项字数有这样子的特别的不受理判决的相关规定。好，那关于字数的限制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所讲的第一个321条，直系尊亲属和配偶的限制。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公诉优先原则。公诉优先原则这两个东西啊，应该算是国家考试上我看到过最多题目的，就是关于字数的地方啦。关于字数最多题目的地方，所以呢，没事背条文。因为这边啊，我觉得字数这边说真的其实不难，但是它的条文定得稍微有点杂。因为就是一下原则，然后但是又来个例外，但是有可能因为一些其他的规定，就尤其是它跟告诉之间的关系啦，字数跟告诉之间的关系，然后就把事情搞得更复杂，然后就觉得准备起来特别的烦。但是其实说真的啦，就是其实它道理是简单，逻辑是简单的，所以也没有特别难的地方，它就是复杂而已啊，所以就是花时间就会熟了，但是要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就是我是觉得没有必要真的对字数花太多时间啦，大概懂就好。那假设你要大概懂的话，就是至少先懂刚刚的，就是两种限制，对直系尊亲属和配偶的限制，还有公诉优先原则这两个东西，先把它搞懂，字数最可能考的点。好，那再来字数对于告诉的限制。那刚刚我们有讲告诉对于字数的限制，现在又讲字数对于告诉的限制，他们之间好烦哦，对不对？好了，同一案件提起字数者，不得再告诉或是请求。好啊，犯罪的被害人就同一案件，同时有告诉权，同时有字数权，犯罪的被害人嘛，直接被害人，但是这两者互为交掌，不得同时行使。你不能说一下我提起字数，一下又提起告诉，然后或是我行使告诉权以后，然后撤回告诉，然后再提自诉，然后就是行使自诉权以后撤回自诉再提告诉，这样子感觉都是实在是很烦，这是给那个给法院给检察官找麻烦的东西哈。好，这其实就是说这个自诉权行使啊，可以说就是其实范围较告诉权为大，而且还有告诉权的作用，所以有本条的规定。好，那当然这是实务学者讲的啦，那就是也不是我自己讲的，所以请相信他。好，再来字数的效力。字数对于法院有怎样的效力？其实字数我刚刚一直就强调说，字数要相对于什么来想？不是相对于告诉，虽然它们有很大的关系。字数就是相对于公诉来想嘛。公诉跟字数它都是提起一个诉讼，使案件产生诉讼关系与法院，所以基本上它们对于法院的效力就是一样，不告不理，告了就要理；不告不理，告了就要理。对被告的效力，对被告的效力，这边拜托，这边有一个主观可分，把它圈起来。讲刑事诉讼法，我们一直讲到现在第21堂课，是不是？第21堂课，终于讲到一个东西是可分而不是不可分的，大家有没有觉得欢欣鼓舞？就 就是好、哦、也没有什么好欢欣鼓舞的，因为它这边是一个主观的可分。一本法第239条，我们之前上告诉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在告诉的时候，告诉有这个主观不可分的效力，那你对共犯的一人提起告诉或是撤回告诉，那就效力怎样？全部给予所有的共犯，而且这边的共犯呢，才广义的解释，对不对？广义的解释包括什么？共同正犯，包括这个教唆犯，包括帮助犯。好，告诉有主观不可分的效力，有。那这边这个自诉啊，自诉我刚刚说自诉权含有告诉权的作用，那它有没有跟告诉权一样有这样子主观不可分的效力呢？实务认为才否定说，而且其实照343条准用266条的规定，自诉主观上就是可分。刚我们在讲公诉的时候又讲什么？366条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公诉的效力不基于检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嘛。对，262条起诉的效力不基于检察官所指被告以外之人。哎，我背得好熟、哦。那个自诉呢？自诉因为343准用266，所以其实自诉的主观上当然是可分。而且我们单纯的就这个自诉跟告诉它性质的不同。也可以这样推论出来，自诉应该要去类比于公诉嘛，所以他当然这边可想而知的，他应该要跟公诉一样，以起诉的人所指的被告为限，而不是说好今天一起诉被告的，结果是一自诉，一对于被告自诉，然后效力其他共犯，这样很可怕嘛，对不对？尤其是共犯这个。共犯我们都不知道背后的范围到底有多少人，说不定他是一个组织犯罪，哇塞，说不定当初犯罪的时候40个人是共犯，然后结果今天起诉一个，效力给予其他39个人，多可怕。好，所以这边实务才否定说，认为说对被告的效力的话，主观是可分的。按自诉的效力，我按发音大声感觉有点不礼貌，按自诉之效力不及于自诉人所指被告以外之人，刑诉法343准用266条有明文规定，所以甲向第一审提起自诉的时候，检验 AB 为被告，没有对被告 CD 两人提起自诉，所以自诉的效力不及于被告 CD 两人。这边很显然的是采什么？采表示说嘛，他完全遵照表示说做一个解释，那当然就是实务上原则上才表示说例外才会去采行动说。好，这个自不给予被告 CD 两人，所以原一二审法院也没有对 CD 为刑事判决。那他在上诉的时候突然增列说这两个人为那个被上诉人，那这时候上诉这部分的上诉显不合法，应予驳回。那最下面还有补了小小的一行，自诉效力，自诉对犯罪事实产生什么效力？客观不可分，不是客观，对啊，客观不可分就是什么？一样嘛，任何的，不管是公诉也好，不管是起诉也好，它都是对于整个案件、整个刑罚权、整个诉讼客体，都是有这个客观上的不可分的效力，所以客观上不可分。还是一样老话一句，我不知道讲过第几次了。客观这个诉讼课题的相关的东西，全部回去看单一性跟同一性的地方，全部都是用单一性、同一性来做解释。我前三个礼拜啊，然后前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研究所的同学呢问我说，哎，你现在上到第几堂课啊，然后进度到哪里啊，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对吧，然后那个人因为他就问的那个人啊，因为他之后也要到敌对补习班去教刑诉啊，他就说啊，那你这样怎么上得完？我就说我之前已经把基本概念都已经铺好梗了，之后讲起来应该都很快啊。对，那我在这边呢，你们有发现我只要在讲到单一性同一性的地方，我都会 很刻意的简单带过，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单一性同一性那边其实不需要像各位所看到的这个教科书上，每次在写到啊奇数不可分的时候又再讲一次，然后什么质数不可分又再讲一次，又举一堆例子，我觉得是没有必要。就是，我要在25堂课里面有效率的给你们的话，那我就必须是在前面先。在讲单一性同一性的时候，就先把这些东西教好，那后面的话我们再来应用这些概念，这样我觉得是比较可以帮各位省力的做法。除非你们觉得我当初单一性同一性都没教好的话，那现在我当然是就是鞠躬磕头啦。对，对，但是我觉得我单一性同一性那边应该讲的还算 OK 吧，所以这边的话，我全部都是跟你们说回去看单一性同一性的部分。因为他们实物上，我说过，虽然说这个逻辑不太通，但是它的逻辑很一贯，一个狗屁不通的逻辑，但是逻辑很一贯，所以我们这些高智商的人，不要跟那个实物界的人一般见解，就稍微学习他们一下，然后了解他们的想法，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在解题的时候应用它，然后好就可以混入实物界，拿到这些狗屁不通的人的配这样子。今年有75个分。哎，说不定还蛮好上的，对，说不定啊，对，好，反正总之呢，哎，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子，我真的不要再花时间讲啊。好，再来我们看第47页，字数的承受与担当。现在还有20分钟，你们觉得我有办法讲完，而且还要再带至少一个题目，应该可以吧？好，字数的承受与担当。字数人在辩论终结前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这个德威提起字数之人，在1个月内申请法院承受诉讼。刚刚我们讲到这个德威提起字数之人，然后可以有这个申请法院承受诉讼的权利，但是我们没有讲到承受诉讼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吗？好，假设今天字数人在提起字数以后，因为一定的形式不能续行诉讼的话，那现在我们设有包括承受诉讼、包括担当诉讼这两种规定哈。那刚刚我们也讲到，说是字数人在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的时候，那才能有这个承受诉讼或是担当诉讼规定的适用。好，我们先来看承受诉讼。第一个，承受诉讼是指什么？由承受人取代原字数人的地位，成为新的字数人。成为新的字数人，意思就是怎样？他这时候其实不是，对，他不是单纯的，还是就是变成，他不是一个字数人的代理人，或是字数人的该怎么说？好，反正总之他不是，他本身就变成字数人，他承受以后，他本身变成字数人，他不是一个字数人的代理人，所以他这时候成为新的字数人。这个案件，其实这时候。可不可以说是一个字数里面的一个主观变更啊？其实这时候好像就是一种类似主观变更哈。好，不管，总之这时候他是继受原，他是取代原本的字数人地位，成为这个新的字数人，所以之后承受诉讼的这个人就变成字数人了。好，法定事由的话，字数人在辩论终结前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好，丧失行为能力或死亡的话，很显然嘛，那这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再当字数人啦。你要怎么期待一个死亡的话，当然不用讲嘛。那个无行为能力的话，大概也是没有办法了。那再来，承受诉讼的资格，就是刚刚所讲的德未提起字数之人，也就是什么被害人、法定代理人、直系血亲或配偶，那这个东西应该也没有问题。最后，承受诉讼的期间是多久？一个月。那下面传统学说认为这个是训示期间，意思就是什么？假设今天自诉人，在辩论终结前丧失行为或能力或死亡者，然后在1个月内，这个德维提起自诉之人都没有去申请承受诉讼。然后他就变成预期不为承受嘛。那好，那这时候法院假设他也还没有进行判决，或是他也没有通知检察官担当诉讼。那假设这个德威提起自诉之人，他在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过了可能40天好了，就是超过一个月，但是法院也还没有进行判决或通知担当诉通知检察官担当诉讼，在这个时候，各位提起自诉之人去申请承受诉讼，那这时候法院可不可以准许其承受诉讼？这时候这个传统学说认为是可以的，因为这个是一个训示期间，它不是一个施选期间，它不会因为说过了30天以后，你就绝对不能再做承受诉讼这件事情。刚讲承受诉讼是由谁来做？是由德维提起自诉之人来做吗？那担当诉讼的话，担当诉讼是由谁来做？是由检察官来做。好啊，那我们之前学啊，检察官是通常是来干嘛？检察官通常在什么程序里面出现？在一个公诉程序里面嘛。公诉然后进行之后的可能通常审判或是简易判决，不管他，总之检察官是提起公诉的人。那这时候检察官进来担当这个自诉的话，这个诉讼呢会不会从一个自诉的性质转变成公诉的性质？那我国国内呢，我没有看到不同的学说，他全部都认为说这时候还是自诉的性质，就算检察官进来担当自诉，他还是一个自诉的性质。他不会因为说检察官担当而变成公诉。那学者是认为说，这样子检察官他竟然担当自诉，但是他不是变成诉讼的当事人。刚我们讲承受诉讼的话，是这个德维提起自诉之人，他变成诉讼的当事人，也就是自诉人。但是这边检察官他也不是变成自诉人，他就是单纯的担当自诉。再来，担当自诉的法定事由，其实就是刚刚讲的，自诉人在辩论终结前丧失行为能力死亡，而且怎样，要没有承受诉讼之人，或是有承受诉讼之人，但是他预期不为承受。那刚刚也讲了，这个预期这个30天的规定是一个训示期间，训示规定。换句话说，假设今天有可以承受诉讼之人，然后法院一看到这个自诉人死亡啊，然后他马上就通知检察官叫他来这个担当诉讼的话，这样是不是合法？这样担当诉讼合不合法？这样担当诉讼就不合法哈？为什么？因为并没有担当诉讼的法定事由发生，所以这时候担当诉讼就变不合法。好，那假设今天真的有法定事由发生了，也就是说，好，没有承受诉讼之人，或者是这个有承受诉讼之人，他预期不为承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法条规定332条，它就规定说，法院可以分别情形：第一个，他可以进行判决；第二个，他可以通知检察官担当诉讼。但是问题是，法院要怎么分别情形？什么时候进行判决？什么时候通知担当诉讼呢？实质上应该要认为说，是否已达可判决程度。刚刚看到大家都提起笔，在那个很长的格子旁边等待的时候，就觉得莫名的有点好笑。对，是否已达可判决程度？假设今天已经达到可以判决的程度，也就是说，这个原本自诉程序啦，已经进行，那进行到好像可能延迟辩论已经终结啦，法院本来就已经在拟判决了啊，结果这时候怎样？这时候发生什么事？这时候这个自诉人突然就死亡了。好，那这时候法院需不需要通知检察官来做这个担当诉讼？这时候因为法院的审理已经达到可以判决的程度，他就只要进行判决就好，他不需要再通知担当诉讼。反之，假设今天根本还没开始延迟辩论，根本还没开始审判期日，好了，那这个自诉人在提起自诉以后，然后 那这个提示数以后辩论终结之前他就已经死亡了，那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怎么办？这时候审理还没有达到可判决的程度，所以这时候应该要通知检察官担当诉讼。好，再来48页，自诉的撤回。那我们之前有讲告诉的撤回，有讲公诉的撤回，现在讲到自诉的撤回。那我们刚刚讲撤回的时候也讲过说，第一次辩论起日，第一次辩论终结，第一审辩论终结前，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撤回这个包括告诉、包括公诉、包括自诉。所以这边再把这个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再把它画起来。好，自诉是撤回规定，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自诉人在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撤回自诉。好，那我们先不要管说他的规定是怎样，你们想一想，自诉人是怎样？自诉人是诉讼里面的什么地位？他是一个原告吧，原告嘛，对不对？没错，大家给我点反应嘛。好，他是一个原告。那我们学民诉，我们学刑诉的公诉好了。那这个原告啊，有没有撤回他的诉讼权利？刚刚我们在讲公诉的时候，有一定的限制，这边自诉也有一定的限制。那当然，在民诉里面，几乎没有限制，至少他放得比较宽啦。这当然当事人处分主义的第三层面嘛，诉讼法里面当事人处分主义的第三层面。那当然啦，本于当事人处分权，这个自诉人他既然是一个原告，他原则上也有撤回其起诉的权利。但是因为刑诉具有其公益性嘛，所以当然他必须要受到相当的限制。然后受到怎样的限制呢？关于他的规定分数如下。第一个，好，自诉撤回的发动有可能有两种。第一种叫做自动撤回，自动撤回也就是刚刚我们所念到的这个法条，自诉或请求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自诉人在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撤回其自诉。好，那当然他自动自发的撤回自诉的话，假设是一个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的话，那当然 OK 了。但是假设今天是一个小玉撤回，小玉撤回是什么情况？法院或受命法官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讯问自诉人、被告调查证据，然后结果发现这个案件其实是民事，或者是利用自诉程序恫吓被告者，可以小玉自诉人撤回自诉。他这时候把那个小玉两个字圈起来啊，小玉。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他外号就叫小鱼。然后那时候我在学刑诉的时候，然后每次刑诉或民诉啊都一样，然后他坐在我旁边，对吧？然后每次就是讲到这个小鱼这两个字的时候，他就一直呦呼是我，呦呼是我，好智障。对，虽然我跟小鱼是好朋友，但是我，他真的很蠢。对，好，不要理他。所以我每次看到小玉两个字都觉得浑身不对劲。好，来，这个法院或受命法官在第一次审判期日前，然后发现这些情事，就是发现第一个案件是民事，就是说，好，可能这个自诉人提起的时候，第一个可能他根本就是那个法律可能搞不太清楚吧，就是像是我们常常会看到说，人家那个，好，可能今天一个买卖啊，然后单纯的债务不履行啊，或者是租赁啊，债务。然后反正产生债务不履行的情形，然后就那个权利受侵害的人就常常嚷嚷的说啊，我觉得他们根本就是诈欺啊这样子，然后就对，我觉得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华人社会特别的很爱想要走这个刑事追诉的方式，对，我觉得华人社会特别多，对啊，所以就是常常我们会把一些案件就是误以为可以，就是是刑事的，但是它其实就是民事的，这种情形还蛮多的。然后或者是第二种，利用自诉程序恫吓被告者，在这两种情形之下，可以小玉自诉人撤回自诉。但是问题是啊，这个好，我们看下面撤回的主体这边，不管它是我们刚刚讲自动的撤回，或者是一个小玉的撤回，不管怎样，就算是小玉撤回好了，法院可以帮当事人撤回吗？法院不可能吗？说过，这个能撤回的人只有这个当事人， 当事人才有这个案对于这个案件对于这个诉讼的处分权，所以只有这个自诉人他可以撤回，就算是法院小谕之后，那也是只有这个自诉人可以撤回。那所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假设经小谕之后自诉人不撤回其自诉的话，那要怎么办呢？我们看看回来上面小谕撤回里面的这个326条第二项，第一项讯问调查结果，然后假设认为案件有252、253等等情形，可以怎样裁定驳回自诉？可以裁定驳回自诉，他可以小谕撤回。小谕撤回以后，哎，给你脸也不要脸。那假设我认为你有这个252、253、254条情形的时候，那就可以怎样直接用裁定驳回。好，撤回的再来是撤回的时期，那刚刚已经讲过很多次，第一审辩论终结前，那撤回的课题呢？刚刚我们一开始念325条的时候就念到，只有告诉或请求乃论之罪可以撤回自诉。那假设今天根本是一个公诉案件，应该说非告诉乃论之罪的话，那可不可以撤回自诉？当然就是不行嘛，反面解释。那我们刚在公诉案件的时候，对于这个课题有没有限制啊？有没有限制啊？条文上其实看不出来有什么限制啊。那只是，我们刚刚说嘛，公诉的撤回限于什么情形？限于有绝对不起诉或是相对不起诉，252、253、254的情形，他才可以撤回公诉，对不对？好，那有没有案件限制？其实还是没有啊。假设有，因为252条里面它并没有限定说什么案件是可以才能绝对不起诉嘛，对不对？好，再来撤回的程式，撤回自诉应以书状为之，但是在审判期日或受讯问时，得以言辞为之。哎，这个也是以书状为原则，以言辞为例外，跟我们前面所讲的啊，包括这个提起公诉是长得很像的。好，不过这个东西因为是很程序性的，大家就自己看，没有什么争点，这边都没有什么争点哈。只是一样，就是再说一次，自诉程序的规定就是有点杂，所以大家耐着性子把它看完就好。然后最后撤回的效力。撤回效力，我们刚刚讲撤回公诉以后，那当然嘛，诉讼关系已经消灭了。那基于不告不理原则，法院要不要做任何判决？法院不用为任何判决，但是可能要对这个自诉案件的被告，他要给予一个公函，给予一个公函说，哎，对方已经这个，就是这个自诉人呢，他已经撤回其自诉了。对，好，最后一个小小的东西叫做反诉。假设今天看第338条48页最下面，提起自诉的被害人犯罪，就是那个自诉人啊，自诉人他犯罪，然后又跟自诉事实直接相关，被告又是其被害人者，被告在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提起反诉。好，来稍微看一下这边啊，稍微就好了，一样，审方。这边我写原告跟被告好了，原告这边当然是指自诉人，在上面这个案件，这个是在自诉案件里面，在自诉案件里面，好，这边这个东西，这是原本的自诉案件里面的行为人。那这个东西叫做被害人，当然这是指在原本的这个自诉程序里面。但是假设今天提起了反诉呢，那是以谁为原告，以谁为被告？今天就变成原本的被告变成原告，原本的原告变成被告。这是一个反诉的案件， 在反诉案件里面，其实就是原被告相反。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原本的这个自诉跟下面这个反诉呢，他们之间有没有单一案件之类的关系？有没有说他们是不是同一个诉讼？是不是同一个诉？同一个诉讼关系是不是？他们不是同一个诉讼关系，他们只是利用同样一个诉讼程序，但是他们是两个不同的诉讼关系。为什么呢？这边这个自诉人，这个原告告被告的时候，是对于被告的这边的一个刑罚权嘛，对不对？对于被告的一个刑罚权，然后请求国家确认说国家对到底对他有没有刑罚权。那这边呢，反诉的话是请求确认说这个原本提起自诉的这个被害人呢，国家对于这个被害人有没有刑罚权提起。所以他们两个是不同的刑罚权，他们之间完全不会有单一统一的关系，然后也不会是同一个诉讼关系。这样讲有点抽象，我们来看哈。这个好，第一个反诉的提起，刚刚已经念过一下条文。那反诉是为什么？反诉是基于什么的目的？基于一样诉讼经济的目的，诉讼经济的目的。就跟我们前面所讲，数字追加呢，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一样诉讼经济之目的。那使得可以跟反诉跟自诉可以利用同一个程序审理这个直接相关事实的制度。最常见的是什么东西的反诉啊？最常见的，大家应该可以想见哈，哎，这个原告用自诉程序告了这个被告，那被告不服啊，他就觉得我没有犯罪啊，所以我要反咬他一口。这时候会用什么？诬告罪嘛。这个空格最常见的反诉其实就是一个诬告罪，他就说你这个自诉人根本是在诬陷我啊，你根本想要冲康我。哎，对，反正诬告罪的反诉。那这边下面这一段的话，注意一下哈，反诉虽然跟自诉利用同一个程序，但是本质上还是什么？还是一个独立的诉讼，跟原本自诉没有单系同一性的关系，也不会是同一个诉讼关系。好，再来反诉的要件，第一个主观要件，主观要件不是讲那个思考上主观，是讲当事人。所以呢，当事人相同而异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本的原告变被告，被告变原告，就是刚刚所讲的这样子的情形。再来客观要件呢，它必须要怎样跟自诉事实直接相关。那我们就讲诬告罪好了，诬告罪会不会就跟自诉事实直接相关啊？当然直接相关嘛。那再来呢，提起的期间一样，第一审辩论终结前，我们刚在整理第一审辩论终结前可以做的事情的时候，有整理到这一点，对不对？好，再来反诉的准用，反诉339条准用自诉的规定，因为它本质上其实也是一个自诉，它就是一个反过来的自诉这样子。好，后面判决时点，没问题。那再来自诉的撤回跟反诉这个东西，自诉的撤回跟反诉。好，今天这个被害人提起自诉被告，然后这个原本的被告这边变成原告，然后对这个原本的被害人提起一个反诉。好，那这时候，好，被害人觉得，哎，我被反诉了，我会不会被判有罪啊？觉得很害怕。然后假设他就想说，好，那我不要再告他了，好，那就把他。这时候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可能告诉乃论之罪可以撤回自诉，他就撤回自诉了。所以撤回自诉以后，这个诉讼关系是不是消灭？这个诉讼关系是不是消灭了？这个诉讼关系消灭了。但是下面这个跟这边的诉讼关系消灭会不会有关系？其实是没有关系，他们是两个独立的诉讼。虽然他们利用同一个诉讼程序，但是他们是两个独立的诉讼关系。这样听得懂吗？听得懂哈？之前我们在讲诉讼关系的时候，其实有提过反诉跟自诉之间的关系啊。好，那这边他们是独立的诉讼关系，所以这个撤回不会影响到这边的反诉，所以这边这个342条这个自诉的撤回不影响于反诉，其实就怎样？其实就是从这边推导出来，我们就可以说342条其实是废话。好，这样子我们把自诉上完了，但是。又到了，你们愿意下次多带这本薄薄的讲义来吗？我们下次再来讲一下题目吗？好，愿意哈，因为礼拜五发那本讲义也是薄薄的，为什么呢？档案又很损的啊，气死我了。对。 好，那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大家。